通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我们继续为您带来雄安千年大计的文学回响，白洋淀的文学记忆系列线上节目。今天请欣赏孙黎的短篇小说《荷花淀》，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方志敏的散文《清贫》。 白洋淀是河北省最大的湖泊，主体位于河北省保定市安新县境内。淀的意思是水比较浅的湖。白洋淀有大小两个范围，狭义的或小白洋淀是周围淀坡里最大的淀，广义的或大白洋淀是以狭义白洋淀为主体的周围淀坡的总称，现有大小淀坡143个。小白洋淀位于雄安新区安新县中部偏南，大白洋淀主要位于雄安新区安新县、荣成县、雄县境内，小部分位于高阳县北部和任丘市西部。2007年5月8日，安新白洋淀景区经国家旅游局正式批准为国家5A级旅游区。现在人们来到白洋淀，大多是为了欣赏这里的风景。而在抗日战争时期，这里的人民却利用水网密布、河道纵横的特殊地理条件，狠狠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孙黎的短篇小说《荷花淀》就是描述这段斗争生活的最佳作品，请欣赏《荷花淀》。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梅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梅子，苇梅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要问白洋淀有多少苇地，不知道，每年出多少苇子，不知道，只晓得每年芦花飘飞、苇叶黄的时候，全淀的芦苇收割，剁起剁来，在白洋淀周围的广场上，就成了一条苇子的长城。女人们在长院里编着席，编成了多少席？六月里，淀水涨满，有无数的船只，运输银白雪亮的席子出口。不久，各地的城市村庄就全有了花纹又密又精致的席子用了，大家争着买好席子，白洋淀席。这女人编着席，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她有时望望殿里，殿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隆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但是大门还没关，丈夫还没回来。很晚丈夫才回来了，这年轻人不过25、26岁，头戴一顶大草帽，上身穿一件洁白的小褂，黑单裤卷过了膝盖，光着脚。他叫水生，小伪装的游击组长，党的负责人，今天领着游击组到区上开会去了。女人抬头笑着问，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晚？站起来要去端饭，水生坐在台阶上说，吃过饭了，你不要去拿了。女人就坐在席子上，她望着丈夫的脸，她看出他的脸有些红胀，说话也有些气喘。她问，他们几个嘞？水生说，孩子虚热，爹嘞？ 人说，睡了。小华嘞，和他爷爷去收了半天虾喽，早就睡了。他们几个为什么还不回来？水生笑了一下，女人看出他笑得不像平常。怎么了你？水生小声说，明天我就到大部队上去了。女人的手指震动了一下，像是叫尾梅子划破了手。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水生说，今天县委召集我们开会，假若敌人再在同口岸上据点，那和端村就成了一条线，店里的斗争形势就变了。会上决定成立一个地区队，我第一个举手报了名的。女人低着头说，你总是很积极的。水生说，我是村里的游击组长，是干部，自然要站在头里。他们几个也报了名，他们不敢回来，怕家里的人拖尾巴，空腿我代表回来和家里人们说一说，他们全觉得你还开明些。女人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她才说，你走我不拦你，家里怎么办？水生指着父亲的小房叫他小声一些说，家里自然有别人照顾，可是咱的庄子小，这次参军的就有七个，庄上青年人少了，也不能全靠别人，家里的事你就多做一些，爹老了小华还不顶事儿。女人鼻子里有些酸，但她并没有哭，只说，你明白家里的难处就好了。因为要考虑准备的事情还太多，她只说了两句，前进的担子你先担吧，打走了鬼子我回来谢你。说吧，她就到别人家里去了。她说回来再和父亲谈。鸡叫的时候水生才回来，女人还是呆呆地坐在院子里等她。她说，你有什么话嘱咐我吧。没有什么话了，我走了。你要不断进步，识字生产，什么事情也不要落在别人后面。还有什么？不要叫敌人寒前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们拼命。那最重要的一句，女人流着眼泪答应了他。 第二天，女人给他打点好一个小小的包裹，里面包了一身新单衣，一条新毛巾，一双新鞋子，那几家也是这些东西，叫水生带去。一家人送他出了门，父亲一手拉着水生对他说，水生，你干的是光荣事情，我不拦你，你放心走吧，大人孩子我给你照顾，什么也不要惦记。全庄的男女老少也送他出来，水生对大家笑一笑上船走了。女人们到底有些藕断丝连，过了两天，四个青年妇女集在水生家里，大家商量，听说他们还在这里没走，我不拖尾巴，可是忘下了一件衣裳，我有句要紧的话得跟他说说。水生的女人说，听他说鬼子要在同口安据点。哪里哪里就碰得那么巧，我们快去快回嘛。嗨，我本来不想去，可是俺婆婆非叫我再去看看她，有什么看头啊。于是这几个女人偷偷坐在一只小船上，划到对面马庄去了。到了马庄，她们不敢到街上去找，来到村头一个亲戚家里。亲戚说，你们来得不巧，昨天晚上他们还在这里，半夜里走了，谁也不知道开到哪里去，你们不用惦记他们。听说水生一来就当了副排长，大家都是欢天喜地的。几个女人羞红着脸告辞出来，摇开靠在岸边上的小船。现在已经快到晌午了，万里无云，可是因为在水上还有些凉风，这风从南面吹过来，从稻秧上尾尖吹过来，水面没有一只船，水像无边的跳荡的水银。几个女人有点失望，也有些伤心，个人在心里骂着自己的狠心贼。可是青年人永远朝着愉快的事情想，女人们尤其容易忘记那些不痛快，于是不久他们就又说笑起来了。你看，说走就走了，可慌了，比什么也慌，比过新年娶新娘也没见过他这么慌过，拴马庄也不顶事儿了，不行了， 脱了缰了。嗨，一到军队，他一准得忘了家里的人。那是真的，我们家里出过一些年轻的队伍，一天到晚仰着脖出来唱，进去唱，我们一辈子也没那么乐过。等他们闲下来没有事儿了，我就傻想，该低下头了吧。你猜人家干嘛？用白粉子在我家影背上画许多圆圈圈，一个一个蹲在院子里拖着枪瞄那个，又唱起来了。他们轻轻划着船，船两边的水哗哗哗，顺手从水里捞上一颗菱角，菱角还很嫩很小，乳白色，顺手又丢到水里去，那颗菱角就又安安稳稳地浮在水面上生长去了。现在你们知道他们到哪儿去了吗？嗨，管他呢，也许跑到天边上去了。他们都抬起头往远处看了看。哎呀，那边过来一只船。日本鬼子，你看那衣裳，快摇。小船拼命地往前摇，他们心里也许有些后悔，不该这么冒冒失失走来，也许有些怨恨那些走远的人，但是立刻就想，什么也别想了，快摇，大船紧紧追过来了。大船追得很紧，幸亏是这些青年妇女，白洋淀长大的，他们摇的小船飞快，小船活像离开了水皮的一条打跳的梭鱼。他们从小跟着小船打交道，使起来就像织布穿梭、缝衣透针一样快，假如敌人追上了，就跳到水里去死吧。后面的大船来得飞快，那明明白白是鬼子。几个青年妇女咬紧牙制止住心跳，摇橹的手并没有慌，水在两边大声哗哗哗哗哗哗哗。往荷花店里摇，那里水浅，大船过不去。他们冲着那不知道有几亩大小的荷花店去，那是一望无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粉色荷花剑高高挺起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他们向荷花店里摇，最后努力的一摇，小船进了荷花店，几只野鸭扑棱棱飞起，尖声惊叫，掠着水面飞走了。就在他们耳边响起了一排枪声，整个荷花店全震荡起来。他们想，现在敌人的埋伏里了，一准儿要死了，一起翻身跳到水里。渐渐听清楚枪声只是向着外面，他们才又扒着船帮露出头来。他们看见不远的地方，那宽厚肥大的荷叶下面有一个人的脸，下半截身子长在水里。荷花变成人了，那不是我们的水生吗？又往左右看去，不久个人就找到了个人的丈夫。哦，原来是他们。但是那些隐蔽在大荷叶下面的战士们正在聚精会神地瞄着敌人们射击，半眼也没有看他们。枪声清脆，三五排枪过后，他们投出了手榴弹，冲出了荷花店。手榴弹把敌人那只大船击沉，一切都沉下去了，水面上只剩下一团硝烟火药气味。战士们就在那里大声欢笑着，打捞战利品。他们又开始了沉到水底捞出大鱼来的拿手戏。他们争着捞出敌人的枪支、子弹袋，然后是一袋子一袋子叫水浸透的面粉和大米。水生拍打着水去追赶一个在水波上滚动的东西，是一包用精致纸盒装着的饼干。 妇女们带着浑身水又坐到他们的小船上去了。水生追回那个纸盒，一只手高高举起，一只手用力拍打着水，好使自己不沉下去，对着荷花店吆喝： 出来吧你们！ 好像带着很大的气，他们只好摇着船出来。忽然从他们的船底下冒出一个人来，只有水生的女人认得，那是区小队的队长。这个人抹一把脸上的水问他们：你们干什么来了？水生的女人说：又给他们送一些衣裳来。小队长回头对水生说：都是你村的。 不是他们是谁？一群落后分子。 说完把纸盒顺手丢在女人们船上，一球又沉到水底下去了，到很远的地方才钻出来。小队长开了个玩笑，他说： 你们也没有白来，不是你们，我们的伏击不会这么彻底。可是任务已经完成，该回去晒晒衣裳了， 情况还紧得很。 战士们已经把打捞出来的战利品全装在他们的小船上，准备转移。一人摘下一大片荷叶顶在头上，抵挡正午的太阳。几个青年妇女把掉在水里又捞出来的小包裹丢给了他们。战士们的三只小船就奔着东南方向箭一样飞去了，不久就消失在中午水面上的烟波里。几个青年妇女划着他们的小船赶紧回家，一个个像落汤鸡似的。一路走着，因为过于刺激和兴奋，他们又说笑起来。坐在船头脸朝后的一个撅着嘴说， 你看他们那个横样子，见了我们爱搭理不搭理的啊，好像我们给他们丢了什么人似的。 他们自己也笑了，今天的事情不算光彩， 可是我没枪，有枪就不往荷花店里跑，在大殿里就和鬼子干起来。我今天也算看见打仗了，打仗有什么出奇，只要你不着慌，谁还不会趴在那里放枪啊。打沉了我也会覆水捞东西，我管保比他们水势好，再深点我也不怕。水生嫂，回去我们也成立队伍，不然以后还能出门吗？刚当上兵，谁比谁落后多少呢？ 这一年秋季他们学会了射击，冬天打冰家鱼的时候，他们一个个登在流星一样的冰船上来回警戒。敌人围剿那百亩大苇塘的时候，他们配合子弟兵作战，出入在那芦苇的海里。 好，朋友们，孙犁的短篇小说《荷花淀》我们欣赏完了。和我们昨天欣赏的《芦花荡》一样，《荷花淀》也是孙犁1945年创作的，写的也是抗日战争最后阶段冀中人民的斗争生活。这篇小说是孙犁作为荷花淀派开山作家的代表作，作品构思新颖，言语清新，在众多抗战题材作品里与众不同，独树一帜。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革命家方志敏的散文《清贫》。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的用之于革命事业，这在国方的伟人们看来颇似奇迹，或认为夸张，而矜持不苟、舍己为公却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所以如果有人问我身边有没有一些积蓄，那我可以告诉你一桩趣事。就在我被俘的那一天，一个最不幸的日子，有两个国防兵士在树林中发现了我，而且猜到我是什么人的时候，他们满肚子热望在我身上搜出1000或800大洋，或者搜出一些金镯、金戒指一类的东西，发个意外之财。哪知道，从我上身摸到下身，从袄领捏到袜底，除了一只石表和一只自来水笔之外，一个铜板都没有搜出。他们于是激怒起来了，猜疑我是把钱藏在哪里不肯拿出来。他们之中有一个左手拿着一个木柄榴弹，右手拉出榴弹中的引线，双脚拉开一步，做出要抛掷的姿势，用凶恶的眼光盯住我，威吓地吼道，赶快将钱拿出来，不然就是一炸弹把你炸死去。哼，你不要做出那难看的样子来吧，我确实一个铜板都没有存，想从我这里发洋财是想错了。我微笑淡淡地说， 你骗谁？像你当大官的人会没有钱？拿榴弹的兵士坚不相信。绝不会没有钱的，一定是藏在哪里。我是老出门的，骗不得我。另一个兵士一面说，一面弓着背，重来一次，将我的衣角裤裆过细的捏，总期望着有新的发现。你们要相信我的话，不要瞎忙吧。我不比你们国民党当官，个个都有钱。我今天确实是一个铜板也没有。我们革命不是为着发财了。我再向他们解释。等他们确知，在我身上搜不出什么的时候，也就停手不搜了，又在我躲藏地方的周围低头注目搜寻了一番，也毫无所得。他们是多么的失望啊。那个持弹欲放的兵士也将拉着的引线仍旧塞进榴弹的木柄里，转过来来抢夺我的表和水笔，后彼此说定表和笔卖出钱来平分，才算无话。他们用怀疑而又惊异的目光对我自上而下地望了几遍，就同声命令地说：走吧。是不是还要问问我家里有没有一些财产？请等一下，让我想一想。啊，记起来了，有的有的，但不算多。去年暑天我穿的几套旧的汗褂裤与几双缝上底的线袜，已交给我的妻放在深山坞里保藏着，怕国军进攻时被人抢了去，准备今年暑天拿出来再穿。那些就算是我唯一的财产了。但我说出那几件传世宝来，岂不要叫那些富翁们迟冷三天？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方志敏，1899年生，江西省上饶人，1922年8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建立了江西的中共党团军组织的革命根据地。1934年11月初，方志敏奉命率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任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至皖南遭遇国民党军重兵围堵，艰苦奋战两月多，被七倍于己的敌军围困。他带领先头部队奋战脱险，但为接应后续部队，又再次进入重围，终因寡不敌众，于1935年1月29日在江西玉山龙首村被俘。被捕那天，两个国民党士兵搜遍方志敏全身，除了一块表和一支钢笔，没有一文钱。面对敌人的严刑和诱降，他正气凛然，坚贞不屈，写下了《清贫》《可爱的中国》等文章。1935年8月6日在江西南昌下沙窝英勇就义，当时才36岁，遗骨现安葬于南昌市郊梅岭。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这是方志敏清贫中的名句，是他作为一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斗士的警句。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 聆听人物生活轨迹的飞扬与落寞，感受人物心灵世界的丰富多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人物空间。打开历史行囊，传承文化宝藏，